极客时间的专栏读者，你好，我是秋月。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叫做"化变更于无形"，这是关于需求变更的第二篇文章。在开篇呢，我引用了阿里巴巴的价值观之一，叫做"拥抱变化"。上一次文章中，我聊到了需求变更的原因，以及通过引入需求评审来尽可能避免需求变更。并且在文章的最后提到了一次并不成功的项目经历。这次项目已经根据项目流程开过了需求评审会，却没有在那个环节暴露问题，直到临发布的最后一刻才引入了变更。那么，怎样改进需求评审，才能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变更呢？首先，是具体的力量。大部分的需求评审会啊，都是过场，大家在下边玩手机，产品经理在上面对着需求文档读一遍，然后开开心心散会，除了浪费时间，基本没什么用。这里的最大问题不是参会人员不负责任，而是需求变更评审的时候方案不够具体。我听说在微信的团队里，不少产品是在做出来之后，先交给张小龙上手体验一下，才决定是不是发布。因为只有实际的用，才能更准确地做出判断。还听说有不少东西做出来，却一直压着就没能发布。我想，或许你也有同感，一个东西画在线框图上，总是觉得很远。只有在指尖动一下，才能有真切的体会和判断。所以对一些关键性的特性，在资源配置合理的情况下，尽可能的做一个与实际情况没太大差异的 demo 来做评审。数据可以是假的，架构可以是假的，但看起来和用起来要尽量保证。我记得以前有一次观摩一场游戏 demo 的制作比赛，团队在上面试玩做演示，游戏角色在地图上能跑能跳的，然后我特别不理解，就问旁边的人说，这不都做好了吗？为啥还要参加比赛啊？当时参加比赛是为了拿这个投资，然后继续去做开发。我说还有什么好开发的？然后旁边的人告诉我，虽然看起来已经很完整了，但其实后面都是空壳，大头还没开始呢。从这件事之后，我经常提醒自己，对于重要的功能，也要尽可能在前期把 demo 做的具体，最好是动态的，让评审的人可以有真切的体验，把可能的问题都尽早暴露出来。有很多工具可以做到这一点，重一点的有 Extra， 轻一点的比如墨刀，如果实在不想学，用 PowerPoint 或者 Keynote 也可以。这些工具的具体介绍啊，我们会在后面专门去写文章去讲。哪怕没做成动态的，只是一张一张静态的截图，在评审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去通过讲故事的方法，让他们变得具体，变得鲜活。比如你可以展示一个界面，然后同时引导大家说，现在我是一个从朋友圈打开什么什么应用的用户，然后我看到的页面是这个样子的，然后我点这里等等，这样有带入的具体的场景，才能让大家真的产生共鸣。其次呢，是变更时机的选择。如果说变更在所难免，时机选择就很重要。其实也并不是所有的变更都是越早越好，而是要平衡收益和成本。最好的变更发生在需求分析的过程中，也就是在产品经理的脑子里，变更发生多少次都没关系，基本是无害的。所以之前说要尽可能给产品经理留出足够多的时间，让他先跟自己干架，把方案尽可能想得完整。然后第二好的时机呢，是在需求文档结束，工程师接手前。这里的修改可能会造成需求分析延期，但因为需求分析主要是通过脑子完成，所以这里返工的伤害并不大，需求评审也就是这个作用。那在工程师接手之后呢，情况就会变得比较复杂，这时的变更就会产生实际的开发成本了。有的变更很小，比如变个文案什么的，随时发现随时提，提的同时记得改掉文档描述。稍微大一点的功能，那最好在发现变更之后就立即跟开发沟通，去判断合适的变更时机。有时候工程师还没有做到这一部分，那就不会产生什么额外的成本。有时候工程师已经做完了，你要比对一下变更的优先级和可能带来的延期再做决定。如果你的项目组里有专职的 QA， 也就是测试人员，这个时候最好让 QA 也参与进来。如果涉及流程和架构上的重大变更，那更要立刻跟整个项目组做沟通，有可能连设计都要推翻重做。这种情况挨骂是肯定的，态度好一点有可能可以躲一顿打。如果项目基本开发完成，箭在弦上准备发布了，那对于变更一定要更加谨慎。这时的态度应该是能不变就不变，可以先上线，通过运营的手段啊，先稳一下线上，然后尽快的迭代做修改。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重大变更，基本上就可以领盒饭走人了。我在职业生涯里遇到过一次特别大的临发布变更，而且是不可抗力。那个项目涉及100多人，我当时头皮都麻了，就 开完会回来跟这个项目组沟通，口吃的就像一个傻子。总之呢，原则就是如果开发接手以后有变更的想法，一定要尽快跟工程师沟通，不要自己去猜测成本，而是让开发去做判断，然后再综合这个沉没成本和额外增加的成本去做评估。我想要说的第三点呢，是要让团队能够消化需求变更。虽然大家本能上都很讨厌需求变更，但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彻底杜绝需求变更。更何况，我认为有时候需求变更也有积极意义，因为变更是响应变化，在互联网行业里面，每天这个刀光剑影，瞬息万变，市场上发生的事情传递到产品和服务上是越快越好。这个传递过程需要市场行销人员和产品经理的敏感，也需要工程师团队的宽容。如果整个团队都抗拒需求变更，甚至建立流程对抗需求变更，久而久之就会越来越不敏感。我体验过一个叫做需求基线的这个环节，就是需求确认之后，大家签字画押，承诺绝对不变，连文档的编辑权限都封存，然后开发才开始接手。所有需求变更都必须审批到高管，启动一个冗长的审批评审程序。这个制度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大家开始互相推诿，然后文档变得极其庞杂，效率降低。需求冻结以后啊，即便发现了问题和错误，大家也不乐意提，就眼看着这个错的做出来以后再说。整个产品线的节奏也变慢了，士气很快就磨没了。但是没过多久，这些问题很快就有了民间的解法。产品经理和工程师在半夜的烧烤摊上把酒言欢，沟通需求变更。产品把变更的内容私下发给工程师，工程师直接改。等项目结束，文档冻结解除之后，再去改文档。然后项目经理呢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然后工程师继续调侃这波产品经理天天变，然后产品经理自嘲两句，然后呢就是咣咣请客吃夜宵，团队士气却一点一点的回来了。后来大家就慢慢的意识到，这个本意是用来限制甲乙方权责的流程，不应该在互联网公司里面采用，也就逐渐把这个流程废掉了。产品经理脸皮虽然厚，但也是肉做的。如果整个团队都抗拒变更，一出现变更，都恨不得把产品经理给点了。他们也会慢慢的变得保守，变得犹豫拖沓，最终伤害的其实是整个团队的利益。尤其在互联网行业，变化是永恒的，你不可能规划好路线一帆风顺，你总要随时准备好用最快的速度追击或者躲闪，这才是求胜的不二法门。记得很多年前，我在某次开发过程中又一次变更了需求。然后当时我主动找到对应的开发负责人那儿去自首，然后很扭捏的说：“不好意思啊，兄弟，又变更了。”然后他抬头看了我一眼，轻描淡写的说：“正常，不怪你，还是要怪我们自己做的不够快。如果已经都做完了，你这就是一个新需求，而不是变更了。”我特别喜欢跟这样的硬汉合作。好的，到这里我们关于需求变更的分享就结束了。大家有没有在自己的项目中遇到过需求变更？你又是如何处理的？如果重新回到那个场景里面，你能不能找到更合适的解决方案？不妨在留言中一起讨论。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